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喂，你哋两个觉唔觉咧？而家即系两个人喺埋一齐咧，女仔大过男仔，好似冇以前咧系一个咁大嘅问题，觉唔觉啊？即系嗱，如果讲紧我读书嘅时候咧，我觉得女仔系会即系顾虑多啲嘅， 系。 但系唔知点解，系咪因为我身边啲女仔朋友都真系去咗另外一个阶段，定系咩咧？ 你讲紧我系咪？ 唔系讲紧你嗱，但系我 系望住你讲。 我身边因为有其他女仔啱啱咧就系同一个男仔拍拖啦。咁嗰个男仔系真系比自己细嘅，仲要系细好几年嘅，我都唔记得咗，唔知五年定六年嘅。 哇！ 咁冇即系谂过会系佢会考虑一个细过自己，即系我哋都觉得可能系多嘅男仔咧，系做男朋友噶嘛。咁、但系somehow真系佢哋系一齐咗嘅。咁再加上即系最近成日都大家闹得热红红噶啦，就系王子同埋 Stephy 啊嘛， 仲有邓丽欣 系啦，子弟恋啦咁样样，咁即系好似系咪大家其实而家咧都会对于子弟恋嘅接受程度大咗好多啊？甚至乎如果嗱，我真系问下你两位啦，咁啊 Abby 虽然已经结咗婚嘅，但系我即系 Let's say 啊， 如果而家都系咧， 系咁，但系我真系嗱， 作死你咩大佬？真嘢冇你一齐讲嘛？ 如果有个细你可能几年嘅男仔去追求你，我当你哋两个啊都系即系 available 嘅，即系即系单身啦，咁佢就对你追求细你几年嘅，咁样咧望落去就唔好话王子啦，但系都是正嘅 ，OK 嘅，即系 presentable 嘅 ，OK。咁你哋会唔会有顾虑？会唔会觉得都可以一试，定系点样样嘅心态呢？ 我而家会系可以一试嘅， 你系逢男仔都想试啦，系嘛？ 因为我以前 咁你有冇讲到佢咁？ 我以前咧系真系。我是抗拒子弟恋的、即是我觉得我第时一定要找一个大过我的男朋友和要大我很多的即是不是很多啦十年以内啦。因为我是比较钟情一些成熟一些的男人。那我会觉得、即是小过我因为我自己都不是成熟得去哪啦。那你还要小过那你是不是岂不是幼稚过我很多那怎么得啊即是我是会有这个心理关口。那但是随着这个年纪的上升的时候而你们两个已婚我仍然单身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唉什么都试一下先啦、哎。 那是不是我没有讲错啦 那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来的因为讲真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去进一步认识。即是以往你可能就是说因为一些条件我就想都不想的。 落闸。 但是现在其实那个条件现在你褪回那步想不是一些很大的问题。 不是但是如果你说那个男仔是小很多譬如五年以上我都不会想的。 都不想啊 是啊。 是啊。 只接受到五年以内。 但是如果他高过你又大只仔的。 但是如果他矮过我就一定不会考虑他添啦。 哦即反而你介意高度添啊。 因为我已经很小粒的了。我得一。 咁但如果佢大你好几年，但系佢矮过你，但系佢好成熟又好照顾到你咁咧， 有靓仔嘅， 系啦，你又喺佢身上面揾到好多即系唔知恋父又好咩情意结都好啦，即系咩情意结都好啦吓，总之喺身上完全揾到啦，咁得唔得咧？ 一样高得唔得咧？ 唔得啊，要矮过你，一定要矮过你。 如果真系有呢个人出现，我话俾你听啦。 咁噶，但其实阿 青咧，佢就话即系都试下啦。咁但系我咧仍然即系虽然已婚啦吓，但我抽翻个身，我抽翻佢身出嚟讲咧，就系咧，其实我觉得感觉行先嘅。如果真系譬如有一个可能细我我谂七年八年都 OK， 但系如果系我中意嘅咧，我谂我真系会冇乜所谓试一试，大家睇下个感觉夹唔夹到。但系咧结婚就一定唔会谂啊，就系拍拖啫。因为结婚先家长个关好难过噶嘛，即系翻到屋企，然之后啲说话就会，即系你带佢咁多，好似唔系咁好、啊，即系虽然佢高过你咁，但系都唔好睇啦。咁你家长好多呢啲说话噶嘛，但系拍拖系可以一试嘅。 系咪？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发现身边而家起码一谂啊，我至少谂到三至四对。是讲紧个女嘅系比个男嘅大，仲要唔系大即系一两年嗰种，系讲紧嘅系大好几年。咁有啲咧，其实就即系你知啊，个男嘅已经系同我差唔多，即系我 friend 系个男仔嚟嘅，即系你谂下佢同我已经系差唔多大噶啦。咁而嗰个女仔系比佢仲要大好几年啊吓，讲紧嘅都其实应该系过四十噶啦，已经系。咁讲真，你去到某一个岁数咧，即系就算你点样保养得好啊，某程度都真系会睇得出嘅，即系个年纪上面咧系会有一啲嘅差异嘅。 其实我觉得咧，女仔大过男仔去拍拖咧，我觉得呢一个感觉咧系好艰难嘅，因为咧佢一定会俾人说三道四嘅说话好多，即系譬如你黐埋去啊，搏乜嘢啊，食软饭，即系好多呢啲说话。但系如果咧正常 女仔，我个男仔啊， 系啊， 有个男仔嘅压力大啊， 系啊。但系如果譬如个男仔年纪系大过个女仔咧，好似好理所当然，一切咧都来得好正常。 咁又唔会， 但我想讲女仔就算大过个男仔，都未必养得起个男仔。 而家呢个年代啊嘛， 所以我觉得又唔关事，因为头先我讲个 case 咧，即系嗰个男仔虽然系比个女仔细。但系唔等于佢嗰个即系赚钱养家嘅能力就比个女仔低，都唔关事嘅。反而系真系初初咧，嗰个男仔佢因为真系有试过带嗰个女朋友翻去见屋企人啊嘛。咁我真系有听佢讲过嘅，佢话好担心，即系唔单止系个女仔本身担心，系连个男仔咧都有啲担心，因为毕竟系真系冇试过。即系带呢个女朋友翻去见屋企人啊嘛，咁亦都唔知屋企人见到之后会有啲咩嘅反应啦。咁而嗰一餐饭咧，佢嘅父母咧系冇讲啲咩嘅， 但系啲面色嗰啲 O 唔 OK 嘅咧？ 面色咧，佢话翻俾我知，佢话其实系睇唔出嘅，就系、是、咁样先惊。 但系个事前父母系知道呢一个女仔嘅年纪系大过自己个仔嘅， 应该唔知啦。如果知道就唔会咁担心。 应该就唔知嘅，嗰对父母啦系第一次即系叫做见完嗰个女仔之后咧，咁当下佢嗰啲反应你知好直接噶嘛。 嗯。 咁睇得出嗱，其实咧我谂父母咧佢哋就冇话好唔中意。但是他们是有些担心的，即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咦，那究竟我们的仔是不是会跟这个即女朋友第时会组织家庭啊、或者各方面的事呢？即反而是想这些 咯。他们很紧张想抱孙、所以有这个的考虑。 这些是啦，其实他们反而是想这些。即当下呢他没有说不喜欢个女仔，甚至乎可能他觉得个女仔不错啊，性格又挺好啊，尤其是你知道即女仔即做咗咁多年人係咪？即对于即待人接物嗰方面一定係会比男仔嚟得可能更加懂得去处理添啦。咁所以喺对即 uncle auntie 嘅过程入面係好得睇嘅。咁只不过就係就算佢做到几足都好啦。真係会有时候呢会爸爸妈妈可能啊会喺度諗啦，咁第时如果佢哋係要组织家庭嘅话，咁有好多嘢而家就要 ongoing 要做㗎喇喎。 已经去到咁远啦，係咪 正常嘅。真係好正常嘅。咁但係问题就係、是、实际上面阿仔亦都冇諗到真係咁远嘛、只不过係带佢食餐饭啫咁。咁所以变咗呢就係阿爸阿妈反而喺呢个位嘅考量就多咗囉。係。 但如果真心相爱，即係你又好难避免佢哋咁样諗。但在我身边的朋友里面有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子弟恋的情况，就是呢、那个即、就是我的朋友是个男仔来的，他的女朋友是大他17年， 即是读完中学毕业的另一半都可能刚刚才出世没耐。 如果这个调转是男仔大女仔17年，大家就好像觉得好似都 OK 啊，系咪先？因为坊间好多例子都系咁啦。但系我哋初时听到呢个男仔同我哋讲话佢拍拖，首先呢一个女仔系佢初恋嚟啊。 嗯， 个事源就系我哋觉得呢个男仔实在太耐 都拍唔到拖啊！即系佢哋一齐嗰阵时，个男仔系27岁咯，应该系咁上下。佢哋拍咗几年噶啦，已经到而家都仲系一齐。咁就系嗰阵时，佢就系去咗一间新嘅公司工作，啱啱就遇到佢而家呢个女朋友啦。咁佢而家呢个女朋友其实结咗婚嘅，咁但系嗰阵时婚姻出现咗啲问题，咁跟住咧佢就见到即系遇上咧佢哋大家，咁佢就好、那个女仔好主动嘅，因为我哋识呢个男仔，佢系好被动嘅，即系佢从来都系好怕丑，又唔识同人沟通，唔去见人嗰啲嚟嘅。咁佢都讲翻系呢个女仔，佢非常之主动啦，即系可能嗰阵时佢婚姻有问题，咁啊遇到佢，然之后佢。因为呢个男仔系只要你同佢倾偈，佢都会同你倾偈嘅。但系如果你唔讲嘢，佢都唔会同你讲嘢嘅，即系一个咁样嘅男仔嚟嘅。应该就系呢个女士咧，佢系咁，即系可能每日都同佢倾诉下啲唔开心啊、婚姻啊。咁后来就真系挞着咗。然后我哋又直接我哋又问呢个朋友：你系咪真系中意佢嘅咧？即系你系咪有恋爱嘅感觉，定还是你系？可能同情佢定唔知啲乜嘢，因为佢未拍过拖嘛。咁我哋好惊佢系有混淆嘅喺呢一方面。咁但系最后得出嚟，佢话系冇嘅，佢真系中意佢嘅。然后佢哋已经组织咗一个家庭，即系冇结婚嘅，就一齐住咁样样啦。咁而家到而家一路都已经成5-6年啦，我已经谂有。咁佢哋都仍然系好好咯。咁我又觉得喺呢一件事上面，我会见到呢个情况之下嘅子弟恋其实都可以嘅。 听阿清头先咁样讲咧，其实都令我谂起咧，我自己身边有一啲嘅男仔朋友喺读书嘅时候已经系试过子弟恋噶啦， 即系尤其是男仔系其实系咪唔介意年纪呢样嘢咧？ 唔系唔介意年纪呢样嘢，因为嗱，我讲翻点解先，追溯翻喺读书嘅时候，点解我身边有一啲嘅男仔已经试过子弟恋咧？第一条件一啊吓，就系因为佢哋嗰阵时候系冇乜恋爱经验嘅。条件二系咩呢？就系当时呢，佢冇恋爱经验之余呢，有一啲嘅女仔年长过佢，对佢呢系即系颇为系友善，甚至乎系亲切， 系 又会即系关心吓，咁、啊、令到佢咧即系有少少啊个心啊，跳到啊卜卜卜卜咁跳咁样。 其实系怕丑啫，唔代表系爱情噶嘛，系嘛？ 嗱，咁但系问题就系咩啦？问题就系对于男仔嚟讲，有时候你即系嗰种嘅感觉咧，你都好容易混淆。即系总之，我对你明显系会有心跳加速嗰一样嘢。咁究竟嗰样嘢系出于爱啊、中意啊？刺激啊，定系咩咧？嗱，其实嗰阵时佢未必知嘅。咁、但系而呢一个女仔，即系当时吓有啲即系所谓姐姐啦，咁佢又同你接触咗之后咧，佢又发现啊，你都几可爱嘅，因为你冇拍过拖嘛，于是乎又走嚟吓搞下你啊， 咩搞系咩搞，聊 下你啊，倾下偈啊，嗰种咯，即系你冇嘢做嘅时候，咪走嚟问下你喂点啊，做紧啲咩嗰啲咧？有时候咧，你可能借故咧，因为其中一个男仔，我听佢嗰阵时候讲翻咧，佢哋嗰阵时候咧系即系要搭巴士嘅，咁咧就系、是、好似嗰阵时候佢哋咧就系喺荃湾读书嘅，咁但系咧佢哋要坐架巴士咧，唔知去葵涌定系唔知上嗰啲即系安任村嗰啲咧，即系要总之 山上面 嗰啲，你要坐一段路上去噶啦。咁其中咧，我呢个男仔朋友咧，咁佢就即系嗰阵时候咧就结识咗一个嘅师姐，大佢都系2-3年到嘅。咁咧就成日咧就系即系一齐咧搭车翻屋企咁样，因为住埋附近咁样样。咁佢咧即系都不嬲都觉得呢一个嘅师姐啊，即系都好似对自己有啲感觉，而佢亦都好迷失啊！究竟我对佢系咪有感觉嗰种咧？咁佢又觉得自己好有嗰种咧，即系心跳加速嘅感觉喺度啊！咁但系佢唔知呢一种系咪就系所谓大家成日讲嘅中意啊、爱情嗰啲啊嘛？咁但系佢一路咧都唔系好敢采取咩主动啊！因为佢好怕行错一步嘅话，就即系搞到自己嘅关系啊就破灭咁样样。咁啊，终于有一次啦，咁就喺搭车嘅过程入边咧，呢、這个女仔咧就主动啦，即系咧首先就即系咧话，我觉得有啲攰，我想瞓一阵啦，跟住个男仔话：，哦，咁你瞓啦，直接自己挨过嚟个男仔膊头嗰度。 你识啲朋友咁主动嘅，我就好内敛啦。 我唔识嗰个女仔啊，我就识个男仔啊。个男仔话翻俾我知，总之个女仔就靠咗过嚟挨咗喺膊头嗰度。咁我听个男仔讲，我好中意听呢啲故仔噶嘛。我听个男仔讲嘅时候，咁佢就话：哎呀，我有少少想熟，但系我又唔系好敢熟。咁 即系唔敢乱喐啦。 就系、是、啦，硬晒太就坐咗喺呢一度。但喺嗰下咧，佢知道自己咧对呢个女仔系有啲感觉噶啦，即系我对佢应该都系有啲中意嘅感觉啊。咁但系佢依然都系唔系好敢主动啊。咁但系唔紧要，呢、這个女仔咧就再进一步啊，因为扮咗瞓觉啦嘛，都系已经。咁好自然咧，只手咧又可能咧会即系搭过去啊，唔知嗰个男仔可以腰个位嘅附近咁样样啊，好似瞓得好自然咁啊。咁咧跟住呢个男仔咧就即系完全咧系沦陷咗啊！就 嗰刻点算咧？究竟而家点好咧？ 系啦，就系、是、嗰一刻咧，就已经系被征服咗噶啦。咁即系我咁，其实我觉得咧，即系有时候你话呢个男仔佢点解会同呢一个即系所谓啊叫师姐喺埋一齐啦？其实都好无可厚非，因为有时候咧，你话喺尤其是感情上面嘅处理咧，嗱，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吓、啊、女仔就可能会中意一啲咧比自己成熟嘅男仔，咁点解咧？因为 安全感 系安全感啊，喺生活上面有好多嘢。佢可以照顾到自己啊嘛，即系喂有嘢我唔识吓，唔识得去解决嘅时候，哇！我最希望就系我嘅男朋友或者我老公可以帮我解决到啦。呢、這个系即系女仔一个需求嚟噶嘛， 需求 系一个需求嚟噶嘛， 或者一个条件添。 系啦，咁但系调翻转，其实男仔都可能会有噶，尤其是好多时候嗱。点解一个男仔会中意一个女仔？可能会系即系年纪会稍微可能大啲啲，而唔系追求啲即系小妹妹嗰种咧？就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如果你讲紧一个女仔，即系叫唔叫做善解人意啊，定系不解风情咧？咁就真系好取决于究竟佢嗰个人生阅历啊嘛。有啲女仔咧，即系佢如果系大啲嘅话，即系可能就系啦，喺呢一方面啊，同男仔相处入边，佢会更加知道男仔要求啲乜嘢嘢，咁从而佢会识得去取悦，去即系令到你觉得开心同埋舒服自在嘅。啊，相比有时候，我听另外一个男仔朋友讲啦，即系其实佢咧好得意嘅。你成日见到佢换画嘅，我呢个男仔朋友，即系佢就系大家所谓嗰啲 浪子， 嗰啲叫 pimp 啊，唔系花花公子啊，唔系浪子啊， 花 fit 系啊，花 fit 人啊。咁而你发现咧，佢经常咧即系带嗰啲女朋友出嚟咧，都系带啲咧细自己十几年嘅，系十几年。因为我呢个朋友咧， 你个朋友几大先？ 佢由三十几岁开始咁样玩。 咁、即系佢带出嚟啲十几岁哦。 系啊， 怪叔叔嚟噶咯， 系啊，唔系嗱，佢三十几岁就带十八九岁嘅，而家四十几岁又系带十八九岁嘅，即系枕住 点都系中意啲后生嘅。 系啦，嗱，但系我有问过佢噶，但我有问过佢，我话咦，你其实同佢哋相处，你会唔会觉得好攰啊？佢话点会唔攰啊？即系有时候咧，你尤其是啊，因为嗰啲少女啦吓。喺精力啊，各方面都系旺盛噶嘛。咁佢话其实佢自己咧已经即系三十几岁嘅时候咧，都仲可以陪佢哋啊，一到就 weekend 嘅时候呢度去嗰度去呢度玩嗰度玩啊，又有时候咧 通下顶啊， 系啊通下顶啊咁。咁但系佢话而家都唔得噶啦，而家咧纯粹有时候咧拍拖系享受一下拍拖嗰种嘅甜蜜啊。如果佢真系要去玩嘅话咧，我都系叫佢自己约 friend 去玩，咁样分开分开揾节目噶。喂，咁我话点解你唔揾一啲即系可以 相近 系啦，可以沟通到嘅咧？咁佢又答得妙，转头翻嚟话俾大家知佢点答。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首先咧就讲开我身边嘅一个 friend 啊，玩家嚟噶啦，咁就即系打从我认知佢啊出嚟啊，唔知佢各大啊形形色色啊大大小小嗰啲嘅 场合啦， 场合啦，咁啊即系识亲嗰啲女仔咧都系比自己细嘅，都 around 个岁数真系十八九啊二十头咁样样嘅， 即系行出嚟嗰个感觉都知道我应该系相差有少少距离啦。 因为坦白讲，我试过同佢啲女朋友沟通，我都觉得有困难，我都觉得有。困难，我好似睇住个女咁啊！究竟 阿叔，系啊，就同你沟通阿叔 啊，真系啊！我同佢倾偈嘅时候，跟住佢有时候讲嗰啲嘢咧，我都唔知佢系真傻定系假痴，我真系沟通唔到。 你做乜啫？ 唔系问题，唔系因为真系你，因为我谂翻呢个画面系我哋讲紧嘅嘢咧，明明大家都系讲广东话， 理论上应该是明白对方讲啲咩噶嘛，而实际上我而家都讲唔翻嗰段对话出嚟，因为我真系唔明佢讲啲咩啊！即系佢有时候咧讲嗰啲笑话，以为自己讲得好好笑，我 get 唔到。 你老啦 ，uncle， 我知呢个绝对呢、這个绝对系我嘅问题 ，OK， 我完全明白嘅。咁但系我就喺度谂啦，哇！我同佢倾偈都咁困难，如果同佢拍拖点搞啊？咁我就真系开始有少少，即系对于我呢位嘅朋友啊，佢同佢嘅相处啊，究竟系点样样嘅咧？咁啊好奇啦，咁于是乎我就即系拍下佢膊头，喂，其实你同佢即系相处嘅话，你哋之间开心嘅咩？即系会唔会沟通唔到噶？ 唔使用脑咯，佢觉得。 啊，你讲出个重点啦，嗱，佢就系话 真系有， 佢话唔系唔使用脑啊，佢话我同佢呢一只咧就唔系神交。咁至于系咩交咧，你自己谂啦。咁总之，其实佢就其实话分得好开嘅。对佢嚟讲，佢话而家我即系同呢一啲女仔喺埋一齐咧，我追求嘅系即系所谓恋爱嘅感觉啊。咁而嗰啲嘅女仔咧，某程度咧亦都知道佢，即系其实又系各取所需咯。你可以话， 但系佢你个朋友咁吸引咩？点解啲妹妹仔咁中意爱上佢咧？ 其实我觉得我朋友咧，我觉得其实佢吸引嘅，点解咧？因为首先佢有头先你具备讲嗰啲嘅元素系咩咧？就系佢系稍微系大人一啲啦，即意思就系话咧喺生活上面有好多嘢佢系可以照顾到啲小妹妹嘅、 嗯， 包括财政上面， 嗯、 因为我呢个朋友咧算系搵到下钱嘅、 嗯， 认真。咁而再加上嘅就系搵到下钱之余，真系又真系见多识广嘛，大佬成日又去旅行啊，即系你话去滑水又知啊，外表亦都 OK 嘅， 哇，杀食啦！ 咁同埋咧，仲要系咩咧？仲要系咧，你同佢倾偈咧，佢系真系风趣幽默嘅，即系佢唔系嗰种咧中意净系系挖苦人哋去即系搞笑，佢唔系呢一种嘅，系你好多时候咧，你见佢例如话佢讲一啲嘢出嚟咧，例如话可能你一啲唔识嘅嘢啊，咁可能佢讲佢自己嘅即系可能旅游嘅经历又好啊，又或者佢自己平时一啲兴趣活动又好啊，佢讲出嚟嘅时候咧，佢唔系净系自己讲自己笑嘅，佢讲出嚟嘅时候咧，佢系令到你都觉得咦，好似好有趣咁啊，你嘅生活好有趣，你嘅人嘅性格好有趣，从而佢会。好不自觉地咧，就会同你建立咗关系，你会喜欢上佢嘅。 所以点解佢唔识翻啲同年纪嘅咧？ 系点解？ 因为就会觉得佢冇乜特别啊嘛，大家嘅经历都可能差唔多啫，大家嘅人生阅历、哦、啊，你讲呢、這个啊，我都去过啊，即系可能佢就冇嘢讲，跟住你明唔明？ 都可能系都唔出奇嘅。咁但系我真系觉得嗱，讲紧嘅系男同埋女啦，即系如果男系比女咧年长嘅话咧，大部分人都应该系即系接受到，除非系咩咧？除非我见过，我曾经真系。好少地呢我听过我身边有一啲朋友佢哋真係好介意嘅咩呢因为喺我喺外国住嘅时候呢喺我哋住嗰头附近呢真係有一对叫做忘年恋啊、 嗯、 即係嗰啲唔系叫做 爷孙恋 係啦即係去到嗰种咁样嘅阶段即係你讲緊嘅係一个可能五六十岁嘅 uncle, 同、 嗯、 一个可能廿零岁定係挨近三十度啦嘅一个女仔、嗯、即係佢哋 拍拖， 起初我哋即系以为真系，咦，其实系咪亲戚嚟噶咁样样？咁但系后屘就发现，咦，唔系，佢哋嘅关系系恋人咁样样。嗱，其实我自己真系冇所谓嘅，认真。 真系？ 我真系冇所谓嘅，我真系认真，我真系冇所谓嘅。 即系你对佢哋冇所谓系嘛？ 因为我就系想讲啦，我身边有一啲嘅朋友咧，当时嘅反应就系话，咦，佢哋嘅反应真系咁。咁我话你以咩啫？ 可能啲人就会阴谋论咯，即系咪？哎呀，系咪个男人好有钱噶？ 唔系， 即系呢之类。 已经我讲紧嘅唔系讲紧 个 背景嚟嘅，已经唔系讲紧背景 wise 嘅嘢。佢哋讲紧系纯粹观感 wise， 即系咧有啲人咧系觉得个观感行出嚟嘅时候咧已经唔好啦，即系佢哋已经觉得唔舒服啦。但我就从来都冇呢一种嘅感觉嘅。 咪住先，我真系想问乌鸦亮一个问题：假若啊，你而家未结婚，跟住有一个咧可能大你二十年嘅女士。但佢好似琪琪嗰啲美人杯子咁靓女行出嚟同佢讲，乌嘉伦我好鍾意你啊，你会唔会一齐先？ 唔会。 但你二十年喎靓喎。 佢唔会一齐啦。 点解呢点解呢 唔会咯。 但你啱啱唔系话其实我都可以接受得到啊。 喂我话接受到啫唔等于我会啊嘛。 但如果你讲呢一个呢一、這个重点呢就係、是、你要佢外表睇落系唔似嘅话呢、嗯、其实你观感上面又唔会有啲咩特别㗎嘛。你头先讲嗰个爷孙恋应该系个外表上面都已经睇出系争好远先至会令到人哋观感上面觉得好似哇道德伦理。 沦亡咯、啊，咁、嗯、样即系有呢个感觉嘛。即系如果争唔太远又。冇咗呢件事啦，根本 系咁，所以我就喺度即系嗰阵时候听佢哋讲开，即系嗱，我觉得男女之间嘅年纪差距咧，尤其是如果男比女大嘅话咧，我觉得普遍人系接受，除非即系去到头先我哋讲嗰啲咩爷孙恋嗰类啦、 嗯。 如果唔系嘅话咧，照计嗰个嘅包袱咧，唔算话系好大。但相反咧，女仔比男仔大，真系大可能十年咧，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嚟噶啦。 好多，同埋你知，唉，即系。女人的外表亦都比男人快啲嘅衰老啦，所謂就算同年紀，我覺得有陣時同年紀嘅男女行埋一齊，個女仔都好似會比個男仔大啲。咁再加上你仲要大十年，咁其實你係外表上面相差好遠嘅，可能啲你朋友之間衰格就話：哎呀，你拖住個姐姐出街，即係呢啲説話你其實如果你真係相差咁大，你會聽唔少。 但係最好笑嘅地方係咩呢？最好笑就頭先我哋喺度講啦，就係話誒一個男仔佢會鍾意一個大過自己嘅女仔，其實都有原因嘅，因為我都理解到嘅，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啦， 佢鍾意俾人照顧。 因為其實除咗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其次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咧年紀。即係比較大少少嘅女仔咧，佢真係會懂得男人多啲。即係你真係你同一個十幾歲嘅女仔拍拖，同一個可能三十幾歲嘅女士拍拖，咁真係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是、咦佢起碼知道哦男人係點樣諗嘢嘅，喺適當嘅時候佢會俾空間你，即係大家嘅溝通啊嗰、那個嘅相處啊個同步率會高好多嘅。咁嗱，但係咧調翻轉啦，一個女仔同一個細過自己嘅男仔拍拖，其實。嗰、那個好處係在於哪裡呢？啊，呢一個好想同大家研究，因為嗱，我哋成日都講啊嘛，女仔佢要嘅可能係安全感啊，或者係一啲好心理上面要有嘅一啲嘅慰藉啊，咁樣樣。 我諗嗰啲真係慰藉多啲啦，咁即係所謂而家嘅小鮮肉啦，即係可能你拖住個小鮮肉行街。你个感觉上好似 即系一个外在嘅因素 系啦，咁至于你话如果唔算系，即系你唔系想长久发展落去嘅，其实呢啲就冇所谓咯，变成。 但系头先好得意嘅，头先你讲嗰样嘢就系话，如果嗰个即系所谓你拖出去嘅小鲜肉啊，系比自己系细一橛嘅话，而即系喺周围嘅人睇都睇得出嗰个嘅年纪上面嘅差距的话，系一种心理压力嚟噶嘛？ 如果你系。揾得呢個小鮮肉嘅話，我相信佢嘅心理壓力就唔會有太大，因為佢已經唔係即係唔係一個戀愛上面，我覺得呢件事已經唔係一個平等嘅位置咯，所以就係有啲唔同啦。 胡嘉倫、陳燕婷、朱婷、樂活玩家。 其实咧，我之前咧真系试过咧同一个细过自己五年嘅男仔一齐、 啊， 但系咧我就冇有阿清嗰种感觉，就系拖个小鲜肉出街，因为咧佢个样咧系老过我好多 噶。其实你边度呃个男仔翻嚟啊？ 唔好呃阿声啊，大家 你边度呃个无知少年同你拍拖啊？究竟啊？ 因为其实咧， 呢个受害者快啲打电话入嚟话俾我哋知。 就系咧嗰阵时喺大专读书嘅时候咧，咁大家一齐做 project 啦，咁啊认识嘅，因为佢 扮做 project。 因为又白人啫， 我唔识噶， 毕咗业嘅咧， 教我啦， 系啦， 先用 真系喺做 project 嘅时候，因为我英文底子真系唔系太好，咁佢咧就系外国翻嚟嘅， 知唔知 A P P L E 系咩啊？Orange 啫嘛， 你知唔知啊？呢啲系咩色咧？ 点样啊？你哋 系啦，咁我咧就问佢，因为佢英文真系比较叻啲嘅，喺外国翻嚟，咁我就成日请教佢啲文化上啊，点样，譬如写啲论文应该点样会写得好啲啊，咁慢慢大家沟通多咗，咁我发觉咧，其实啊，佢本身讲嘢又几风趣幽默咧，即系好似乌加兰个朋友咁样啦， 系啦， 佢嘅人生嘅阅历咧就比我多，即系譬如佢去个外国嘅地方见识嘅时候咧，咁好多地方其实我都冇去过啦，咁我就觉得哇，你会唔会真系太精彩啊？你个人生即系一路听嘅时候咧，你发觉自己慢慢。去融化紧咯， 但系佢细你五年噶， 系啊，真系因为佢喺外国读书啊，即系自细喺外国大咧，咁啊见识真系多啲，咁我就觉得哇，真系好吸引，好 charm 啊呢个男人，咁久而久之嘅时候咧，咁啊经历咗做 project 呢个时间咧，咁咪就真系一齐咗，咁一齐嘅时候都几轰动嘅，因为识我嘅朋友都知道，哇冇理由你会拖个细路出街，真系我鼓励唔到，真系鼓励唔到，咁但系我觉得诶、哎、拍拖冇乜所谓咧，咁但系拍咗一个月之后咧，我就觉得我要箍住呢个男人，不能够飞出我嘅五指山。 哦，即系你拍咗一轮之后， 一个月啦， 觉得你都系想同佢埋一齐， 冇错， 唔想俾佢甩走嘅。 系啦，咁太靓仔啦嘛，本身又系咪先咁样啦？ 系咩？头先你话佢老 过你嘅，望落去 老过我都可以靓仔 噶，唔靓嘅， 有老味啊咩？而家好兴噶， 系啦咁样啦。 跟住之后咧，咁我带咗佢翻屋企啦。咁但系其实咧，我想讲，真系父母嘅压力咧，就真系。好劲噶，因为咧一翻 我个女好老噶，你有冇谂清楚啊？ 撞死你啊！我妈咪又唔会咁衰， 咁咪有咩压力啫？黐线，个压力喺边度啊？个男仔佢细你咁多，有咩压力啫？我都唔 系 好明。 因为咧嗱，本身我就冇同我父母咧透露过佢嘅年纪系啲乜嘢，即系佢即系去到咩嘅年纪啦。咁我食饭嘅时候咧，咁你知嗰啲妈咪咧就。即系紧张个女嘅将来嘅就系、是、啊，你仲系读紧书啫，嗱，因为咧我个女咧佢就唔系同你同年噶嘛，你都知啦，佢咧就系、是、读完 爆你生钱 啦，即系读完中学之后咧就做咗几年嘢先入翻去读大专嘅，咁你应该系直接读完书就大专噶啦，咁你咪即系细过我个女咯，咁样讲，我都唔知点解我妈突然间跳通眼眉，咁清楚呢啲嘢嘅咧，咁样，咁啊。咁我當然我個男朋友呢就不為言啦，就話啊係啊，其實呢我都知個 Abby 呢佢就大我五年嘅，咁啊佢今年就咁多咁多，我呢就咁多咁多，然之後呢我媽咪呢無端端呢佢係放低個筷子，佢明明係夾緊隻雞髀，諗住係俾個男朋友㗎啦，即刻放低，嗯咁樣啊，即系又唔系话唔想你哋一齐，但我又觉得咧，你知啦，佢带得你翻嚟都系想有将来噶嘛。你知如果带得五年嘅时候吓、啊，各方面身体机能又唔系真系话好协调到嘅。跟住我心谂，哇，你食餐饭要点解讲到呢啲咁远嘅话题咧？咁但系最后咧，因为呢啲压力啊、朋辈啊，同埋同学都有啲咁嘅。说话啦，咁所以最后我都系因为呢啲压力咧而分开咗。 但系其实好无辜、 啊，系啊， 佢都唔介意， 系咯。 所以我觉得你拖个小鲜肉出嚟咧，真系唔可以令到自己哇外表上得到慰藉，其实你心里好大压力噶、啊，青。所以千祈唔好为咗你而家嘅渴求而接受啲小鲜肉。 系、啊，我试过子弟恋，我又觉得冇乜压力。 你争几多年先？ 争四年。都好耐，不过嗰时因为我头先开头节目时候我有讲过啦，我系其实我嗰时系接受唔到子弟恋嘅，但系唔知点解呢，以前呢即系大部分追我嘅男仔呢都系细过我的。然之后我就会觉得唉死啦，点解所有大个嘅男仔都唔会鍾意我咁样啦，咁我冇，咁我嗰时就諗住唉不如咁都你都怕拖㗎，咁成世都系咁，唔通你都 唔你唔使讲到好似你要自己解释嘅字喎，我哋怕拖㗎系咪先，我唔可以冇恋爱㗎嘛，我人生唔可以空白㗎嘛。 咁于是乎就试下拍拖，咁但其实我都拍咗一个月，咁我就同佢讲分手，因为我真系觉得佢太幼稚啦， 即系点啊？你又带佢翻屋企啊？冇啊？ 我冇带过佢翻屋企嘅。咁同埋我已经系嗰阵时咧，我已经系用呢个籍口，即系我系大过你咁样啦。咁我就话，其实我系唔会同啲细过我嘅男仔一齐嘅，即系呢个籍口，然之后就挡咗嗰啲细过我噶啦。咁就我觉得呢个好，呢个系一好有力嘅。嘅原因啦，因为你真系细佬嚟嘅，你就唔好揾我啦。但系我嗰时系完全冇嘅，因为嗰时可能自己都细个咧。其实你根本大家年轻人嘅时候，你唔好睇得出嘅，但系读紧书嗰阵，咁就系咁咯。所以我又觉得压力呢方面系少嘅。咁但系我都希望即系有啲大过我成熟啲，即系可能有啲胡须嘅 开始打广告啦， 系啦，即系不妨即系考虑下我咁样样啦。 唔系，因为我想话， 突然之间打 广告，我喺度打广。广告咁样算 啦，收我广告钱。 做乜无啦啦你啲形象不顾？我想问下，点解要咁样样？ 边有形象不顾啫？咩主动出击噶嘛？系咪先？ 我觉得进步咗啊！即系喺一个节目入边，由一开始嘅时候，即系先嘅，我点解要讲呢啲啊？ 真系觉得冇理由， 系 冇理由。Abby 佢拍咁多次拖，结埋婚，点解我仲系单身？ 我系净系讲嘅啫，佢大佬 咩啫？大佬 又唔知俾压 高咩？即刻数翻我小学其实开始， 系咪？ 压 咗五年出嚟，跟住后屘又讲。讲到呢样嗰样咁样， 我有啊 不，但系我真系觉得，即系其实有时候咧，我认为啊，即系所谓年纪嗰个压力咧，都系自己俾自己嘅。 同埋我觉得咁样好辛苦咯，咁你两个人拍拖，你使鬼理人哋讲咩咩？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好爱嘅话咧，其实你根本嗰啲什么原因都系死 的。系咁啊，但系你结婚嘅时候， 根本你就系唔爱，所以你先会有咁多原因产生出嚟。 但你结婚嘅时候，你终归都要面对一啲咁嘅流言蜚语嘅，点解决呢？ 到时先算啦。同埋我啱啱上网睇咗一个，因为头先你哋讲起你个朋友咧，即系啱节目开头嘅时候就话佢 即系同嗰个女仔一齐搭车翻屋企，心跳都好快嘅。跟住因为我系有啲印象，之前咧系有一个研究，系有啲科学家讲过话，其实当你好开心、好兴奋或者好恐惧嘅时候咧，你都会心跳快噶嘛，你都会加速噶嘛。但系原来呢一啲嘅感觉咧，系可能会同你恋爱而有所心跳嗰个感觉咧。是会混淆的。 是啊是啊会的是啊。 所以他说即是那个研究就说，当你如果你譬如他说即是你想约一个女仔，你想跟她表白，或者你想她感受到你对她的爱，就是带她去可能鬼屋啊，或者看鬼片，或者玩过山车，当她很害怕的时候，她那下心跳得很快呢，她会误以为是因为个男仔喺佢隔篱而令到嗰个女仔心跳，咁样你追女仔嘅机会，成功嘅机会咧会大好多。 所以咧，阿青，我鼓励你啊，即系带啲叔叔啊、uncle 啊，睇下啲恐怖片啊、惊悚片啊。 uncle 嚟紧咧，七月又嚟啦，十月万圣又嚟啦，好好把握呢啲机会咯，知唔知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